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 now。 笑懵懵懂懂，有万分之一的心动在你的瞳孔，旁边有金色的情书却不忍读透，我笑你怎么比落叶落下还要匆匆，昨晚迷空透视的星光，昨人就成了你的眼眸，但这下我的缺口一如真的美的温柔，我以为的心事全部藏在散落的风中，忘了那种书想念比人潮还要汹涌，画面还在拼凑，总想起偷偷牵你手，我太多笨拙的借口，只一瞬间的交错，我带着你的笑懵懵懂懂，有万分之一的心动在你的瞳孔，乱变有金色的情书却不忍读透，想你怎么比落叶落下还要匆匆， 来自于邦比尔带来的一首0222心动比尔的歌啊，他的心动的歌也是挺多的，然后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最新的一款，前面的数字也进行了一个更新哈，全新的一周正式开启，开启今天的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又来提班的静瑜。 哎，今天在这个周一呢，突然赶上了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可能在上一个周末的时候啊，包括前两天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这些阳光， 久违的一天， 对，充个电一下又下来了，而且看了眼天气预报，可能在未来几天的时候依旧会是阴雨的一个天气。 是，本周持续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再次提醒您，出门的话一定要记着带上雨具，然后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是的， 可能最近咱们北京这个雨势哈，不太像江浙地区，特别是上海， 哎， 会下的那么狂野。但是呢，我觉得谁也不想出门被浇成落汤鸡啊，有备无患总是好的。 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整个的状态或者说整个的精神跟体力方面，你没有办法达到一个最最怎么说呢，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因为这样的阴雨天气始终是让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小慵懒，有一点点的小疲乏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周一，我们也不希望各位一下把自己的心率跟节奏调得太快，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再放下来一点点。今天准备了很多音乐，都是节奏相对来说有节奏，但是呢又舒缓一些，所以适合在这一个周一的时候，我们先给自己来这么一点点的放空的时间哈。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放空》，这是这一首歌2分30秒。一个小小的放空放松。 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脸上轻狂和莽撞，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 Much love for ya， 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 ya， 都将朋友圈的 for 了，被我风凉话的圈子听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的从小就教育我为人随和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失去的错过的落魄的全部都过去了，放下吧算了，以前的我也很堕落耶，浪费的时间都被埋没耶，躲在了角落太懦弱，机会偷偷流过我指缝被抓住耶，想成为大家的焦点耶，所以要把目标定得遥远耶，慢慢的长路向前跑，做一首歌来当作我的消遣耶， 放松自慢慢升空，被我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造一座我的王国， 在天上遨游我不需要飞机，你停留原地的过去在回忆，琢磨不透往前进的轨迹，一步一脚印把经验都堆积，平了伤口调整状态，我打出了漂亮的回击，哎，透过了落地窗阳光在我身上就像是成功的回应， 放松在慢慢升空，被窝里做一个梦，外面的噪音太多，说什么都 wanna know， 我想要翻过山峰，在乌托邦里穿梭，没有人能打扰我，造一座我的王国， 就是这样比较舒适的一个节奏。外面虽然可能现在有些地区还没有落下雨，但是呢今天也看到的是北京不定什么地方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雷阵雨，因为北京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十里不同天的感觉，真的可能你走出去几公里可能那边就会落下小雨，所以整天我们都是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担心跟忧虑吧，不定什么时候下起雨来，借着这样的节奏我们先把心情放松一下，不要让自己那么的紧张哈。 嗯，不过像刚刚地 t 提到的，就是说这段时间可能大家就感觉身心没有办法调整到一个很舒服的状态，那拿我个人来说，可能就长期生活在北方，只有你到了南方之后，在那种潮湿的环境之下，你会感觉哎，就有一种浑身不得劲儿的感觉 啊。 为什么？是因为湿气太重了。 对， 所以上周我终于没有忍住，然后去找了个地方刮了一下沙，刮完觉得舒服多了。可能就是因为这段时间一直连续在下雨吧，这对我们的身体状况还是会有一点影响。 没错，嗯，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去。不是刮痧，但是做了一个按摩。 按摩，嗯， 就觉得说好像整个 身体紧绷着， 绷绷着，有点憋着，就有点很困的感觉哈。所以有些时候，当我们觉得说身体有这样一点不适，可能是出于最近的工作或者心理压力，或者说是这个天气导致的，我们都会尝试用其他的方式让自己更加放松一些哈。当然，听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我们的这个974北京音乐广播也会适时的给各位来带来这种符合当下心境的一些音乐跟节奏。在上个周末的时候。相信各位关注的最大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会，中国队的在上面的各种表现哈。 是的，周五晚上呢是开幕式，哇，大家不管通过各种渠道啊，不知道大家是在什么网站上看的，或者说通过电视看的，但是你总会有几个微信群是跟朋友实时不断的更新说，哇，这是什么？可能或惊艳，或惊讶，或吐槽，或是赞赏。 对， 但是总体来说，这让我们盼了五年的一届奥运会的开幕式，还真的是。换了一个角度让你又看到了日本这个国度， 没错，然后看完他们的开幕式之后，很多人都已经在网上开始 PO 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返回去重新刷，然后说你也是21年过来的吗？对，我也是。 没错，然后在这一次过去周末，相信大家看的更多的都是有中国这个代表队或者中国运动员来参加的这一些项目。而目前我们看到经过两天，现在两天半吧啊，差不多这样的时间下来以后，整个的奖牌榜跟金牌榜的排名，然后中国依旧是排在第一位的哈。然后今天早上起来进行的几个项目呢，中国队表现也是不错。我们这边看到张雨霏是在女子100米蝶泳的决赛当中是拿下了一个金牌，然后在之后李冰洁好像刚刚是拿下了一个铜牌。早上起来我最开始看是奖牌数12个，现在已经到15个了，非常不错的表现哈。 是我们的奥运健儿们在前线为我们的国家争光，那我们在这里呢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同时舒缓也为他们加加油吧。 没错，这边其实我们听过有很多的这种迎合着奥运主题运动精神这样 场的主题曲，而现在听到的会是粤语的一个版本，因为刷了一下说最近在这个发行这一类音乐的时候 TVB 因为他们也要进行转播，所以也是制作了一个算是群星演唱的 TVB、这一次来这个为中国运动员加油的主题歌叫做夺金。 每次见证得分，今晚中一心远或近，再得分，再得分，再得分，要冲金，再得分，再得分，再得分，要冲金。 竞赛对垒列阵，选手一身冲金，为梦想几百万人都跟你同 走得到的初心。 运动让几多国人相识相对有知心 Get set Let's go 竞赛场里可飞奔， 每一分我为了冲金拼命上阵， 运动作战为了奪金， 各国劲旅东京旅已备战热身，待赛事来临 TVB 那边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的一首歌曲叫做夺金哈。接下来我们稍微把节奏调这么快一点点，我们也不可能在整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见不到一点点的波澜，而这次要关注到的就是在欧洲那边全新放榜的前五名最热单曲 Top 5 Countdown Let's go。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已经在榜单上前五名出现了连续三周的时间，本周继续上榜第五名 I wanna be your slave Jonas Su， 这名字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前五名的排名当中。 The song is called Black Magic， 本周上榜第四位 Number 4 Atlantis Steve Gadda 跟 Low Max 这首 Heartbreak Anthem 本周上升至第三位 Number 3 Charlie Puth 来进行谱曲 Kid Laroi 拿到这首歌之后呢，邀请 Justin Bieber 来参与这首 Stay 本周上榜第二位 Number 2就强势霸榜的一首单曲来自 Asher 这首 Bad Habits。 今天呢我们要放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欣赏的这一首歌曲， Kid Laroi 跟 Justin Bieber 两个人的共同合体，两个人的声音声线在这首歌当中呢甚至有很多的重叠，让我们觉得有一点模糊分不清哈。这首 Stay from Kid Laroi and Justin Bieber。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I get drunk, wake up, I'm wasted still. I realize the time that I wasted. I feel like you can't feel the way I feel. I'll be if you can't be right.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oh can't be right,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I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I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When I'm away from you, I miss your touch. You're the reason I believe in love. It's been difficult for me to trust, and I'm afraid that I'm a f*** up. Ain't no way that I can leave you stranded, 'cause you ain't never left me empty handed. And you know tha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So baby say,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need you to stay, yeah. I do the same thing I told you that I never would. I told you I'd change, even when I knew I never could. Know that I can't find nobody else as good as you. I need you to stay. 一首歌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复杂，也可以很简单的跟好听啊这样的一首歌曲。 Charlie Puth 自己在家随机弹了这么一段钢琴的，其实它是电子琴了，一段旋律之后，然后突然被 Killer Roy 给拿下，然后加上 Justin Bieber 这一次的助阵，也能看得出来这一次 Bieber 也是在自己的新专辑之外有着更多空闲的时间，也愿意没事跟朋友一起来玩一玩音乐。毕竟 Killer Roy 也不是特别有名的特别知名的歌手，但这一首歌相信能给他带来增色不少哈。好啦，这个接下来我们今天依旧准备了很多歌曲，能让各位在这样的一个应该是紧张忙碌的周一，但是呢遇到这样一个天气心情稍微平和一些，我们放慢节奏的时候带来愉悦的一些音乐跟节奏。然后今天结合着这样差不多的一种心境跟心情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那些慢节奏一些的生活方式。其实我记得在多少年前好像特别提倡一种概念，一种理念叫慢生活。 嗯， 对，然后什么喝咖啡啊，可能也是那一会儿就突然崛起的，然后大家的兴趣爱好，每一个人好像到最后都把自己研究成了一个什么咖啡师之类的。 还有像现在的城市慢行系统，特别是夏天，然后天气没有那么冷，没有大风下雨的情况之下，很多人愿意去骑着自行车，或者如果地方比较短，就是路程比较短的话，会骑共享单车去上班。哎，你会发现慢下来会发现很多的风景，也会让自己整个人放松。特别是在大城市当中面对很多的压力，放慢脚步，放慢自己的心情是非常好的一个舒压的方式，要定期告诉自己慢下来慢下来。 没错，我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已经自己入手了自行车，但不是过去那种就随便的什么二八大车之类的，他们可能要更有一些要求，就有一种 那个装备很 一点的。 对，包括就是服装啊，还有他那个车轮子。就上次碰到戴毅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聊了一下，因为他现在也是在骑车。他每天差不多就比如说单程的话可能20多公里他都骑车过来，我说那你也太厉害。然后看到那个车真的还蛮帅的，我说可以试一下吗？他说你如果直接跨上来的话你可能就会摔 啊。 就是他是特制的那种车。 okay, 就是跟我们普通想的平常上学的时候就蹬一下就走的那个还不太一样。 那他需要 减速什么的，要平衡吧，可能、我不太懂、 好像他们那个车轮都特别的窄。 对对对， 是不是、而且就一般来说这个车来了下一步就开始要上什么头盔啊、 装备啊、 衣服啊、骑行服 还有眼镜。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手表，你要进行什么测速啊什么之类的各种。 我们不是在聊慢生活吗？怎么突然就开始烧钱了？聊着聊着我压力又上来了。 这慢着慢着就开始烧起来了哈。来继续我们跟各位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大张伟、新裤子，然后他们之间的一次合作了，这首歌叫做《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深陷内心花园里，盛开戏剧，怎么哭都可以。我们乐意诙谐的话语，深陷恼人的风景，望穿悲情。怎么笑都可以， 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总是紧张的哑口无语。如果结局能够是喜剧，让我怎么哭都可以。我们终

已成为我唯一，至少也听过。窗外是下雨天，你讨厌下雨天，你害怕大雨，我却无法在你身边。你那下落的雨，已看不到的你，说过的誓言似乎都已败给了时间。你也在等待战火，你也在等你闪烁，还能剩下什么挣扎解脱，继续书写着。 从一开始你也一直都在纠结，可为什么却失眠在每一个整夜，毫无保留给你爱也从未停歇，好像在电影中的发展每个情节。我最后再说几句，让情深难难抵御，这一切已经与你没有任何关系。还能添上几笔，我不再抱有期许，再也不愿提起你。窗外是下雨天，你讨厌下雨天，你害怕大雨，我却无法在你身边。你大下落的雨，已看不到的你，说过的誓言似乎都已败给了时间。 简单旋律，这也是一次合唱带来的这种稍微慢节奏的 R&B 的歌曲，来自于李子豪跟大喜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特别简单， R 一个点儿哈。顺道的依旧是中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我是来听班的静瑜。 今天赶上这样的一个天气，其实昨天我在选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说今天会不会几场雨下下来，如果再下来的话，可能更跟刚才那一首歌曲里面的这个提到的一些意境更符合一些。讨厌下雨天哈，淅淅沥沥的小雨可能也是最近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太过了，雨水有一点多了之后，整个人会有一点疲惫哈。 是，我刚刚有说我去刮痧，然后呢王威说自己有去做按摩， 对， 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说可以煮一些什么薏米水啊之类的喝一喝，然后把空调不要打成就是凉风或者制冷，你把它打成除湿，就整个人会好受一些。 没错哈，提到这个今天我们要聊跟各位分享一些慢节奏的慢一点的生活，其实有些时候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像我们之前说的它一种支离于或者脱离于我们常规生活样态之外的那种慢节奏，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把自己心里面的这一个节奏放慢以后，都会有一种好像慢节奏生活更加放松的一些感觉。最近上班路上的时候堵车，应该是真的就是心里特别的焦躁，特别的着急，然后现在差不多过了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一直在下雨，然后我会突然说慢慢在出门的时候我不抱有任何太高的期待了， 肯定是堵， 一定是堵的。反而在路上的时候，然后只要是说好我注意着前后左右这样的一个车距，大概了解今天路上可能看了一眼导航要花多长时间以后，好没事看一看周围，说哎，这到夏天了以后周围这些绿化带可能还有一些鲜花在开着， OK 周围这些树，哎，你看看慢慢它一点一点发芽过来以后，整个心情稍微把节奏放慢以后，好像也不会怎么说自己心里太焦虑哈，啊，有一种在游车海的时候心里还有一点小小的舒畅哈。就是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杨洋，这首歌叫做哎呦喂，这那里就是中午有星光。 擦去你眼角的泪，别哭了，哎呦喂，原谅一次次的伤害让我们无所谓，写给你的 melody， 你要我怎么睡，没有你的世界仿佛一直在下坠，这感情还要不要再继续，我不想你太委屈，迷失在有你的梦里，只落孤单的照着你。 So lonely lonely lonely So lonely lonely lonely记忆中你模糊的脸消失在我眼前，这一切仿佛在昨天。 Baby， 我坐在窗边看不见光线，摇晃的窗帘不经意拨动我心弦。 如果还有如果不会让你走，你说我练习 like anymore。 Baby trust me， I can do anything for you my baby。 有太多的情话在你耳边悄悄说，喜欢每个夜晚你的呼吸陪着我，孤独在夜晚蔓延，眼泪在夜空盘旋。

带着冲浪板去大海，每天起来吃一片面包和牛奶，心安自由自在，想到你我就哼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时代有太多不满和阴霾，遇到太慢，失去的时候又太快，被拒见怪不怪，不如和我流浪到神秘的地带去爱。天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到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给你摘下所有苹果，为你弹唱一首情歌，看到眉间的零落。天上烛火指尖流出的一束光，照得你很寂寞，慢慢漂泊到一座荒岛的时候，只剩你和猫和我，带你避开大雨滂沱，给你讲述一段因果，好如云海的一幕。 来自原中的你和我和猫，好像家里如果有一只小动物，有一只小宠物的话，也会让你心情产生一个小小的变奏，回家看到它就会很开心哈。 是，然后有朋友问过说，你觉得养了宠物之后对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我先问你吧。 哎呦，对我来说就是每天心里其实都有一个 牵挂， 小牵挂，小挂念。 嗯， 不管是回家的时候你能想到它，你开门它对你摇尾巴会很开心。 嗯， 然后你这个离开家的时候，过两天见不到它，然后你就会很想它。然后再有就是你每天甭管有什么事儿，甭管多晚回家，你都要记着，好，今天晚上还要带它出门 啊。大家应该能猜出了。对，王伟养的是狗啊。 对， 很可爱的一只小柴犬。哎，我刚刚看到照片了，真的萌萌哒。 对， 但是我养的就是刚刚这首歌当中的这个宠物，你和我和猫和一只小猫咪啊。我仔细想了一下，就是猫带给我的是什么，就是那是两个字，治愈。可能就是你养了之后你才知道，之前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比如说爸爸妈妈不同意啊，包括它掉毛啊，我是有点轻微洁癖的。 嗯， 还有就包括说要给它铲屎很麻烦呀等等，但当它已经在你的身边，你们已经培养出一种习惯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对，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存在问题的幸福，就只不过是这个幸福带给你的满足感可以让你一切去抵御到这些问题。 我先开始其实也是挺担心家里边养了狗以后，从掉毛然后到它在家里，因为猫其实它有自己的一片解决自己问题的地方。 对 对 对, 对， 你不用天天去遛它。 狗不是，而且 我知道， 如果你来不及的话，你就知道 反正真的会给你招呼到家里， 他自己在家解决。先开始这事儿吧，我挺担心的。 嗯， 然后后来发现说这事儿你管也管不了，然后就习惯了就好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回家的时候都已经也是彻底放开心，就曾经揪着的心彻底放下来。好，他随时在哪儿，如果自己解决了一泡的话，我现在打都懒得打他了，直接自己去默默的擦了就好了哈。一年四季如一日的跟自己这些小宠物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都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但是始终给你带来的是一种欣慰感跟快乐感哈。 如果你的拖鞋丢了，肯定就在床底。如果你想伸个懒腰，是阳台上的猫咪。如果你能记得拥抱，帮我放下手机。如果你的心情不好，那么就来我这里。如果你想在心里面许一个愿望，我是你的茉莉，为你带来好运。如果你想在心里面有一片海洋，赶快就来勾起，哪怕硬着头皮。当空晒得人们都不想动，手里变出一叶做成的伞，随时随地换来彩虹。不要独自漫步山中，不要淹没在热海中。如果和我一起就能感觉到那春夏秋冬。太多太多风景能让你我动心，一年四季一朝一夕，有时候苹果想要摆脱地心引力，可能是生命之树上顽皮的精灵，挥动着魔杖画出看不见的轨迹。有时候你会忘了，你自己 曾经拥有过的梦想，抚平心里的挫折，忘了经历的风沙，迎接全新的感受，和我一起出发吧， 和我和我在一起，一起看一年四季，记录着一点一滴，寻找着。 如果你想在心里面许一个愿望，我是你的茉莉，为你带来好运。如果你想在心里面有一片海洋，赶快出来透气，哪怕硬着头皮。我知道会烈日当空，晒得人们都不想动，手里变出一夜做成的伞，随时随地换来彩虹。不要独自漫步山中，不要淹没在人海中，如果和我一起就能感觉到那春夏秋冬。太多太多风景总让你我动心，一年四季一朝一夕，二十睁开眼睛，心神你细细听，一年四季一点一滴。太多太多风景总让你我动心，一年四季一朝一夕， 小小的一点点的电子，然后带着这样的非常悠闲的小吉他带来的一首四季，来自于任嘉萱哈。 嗯， 希望一年四季虽然天气有变化，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都能带着自己的一种小节奏，可能或快或慢，但是都是平和的，那这样一定都会很舒服哈。刚才我们俩提到猫猫狗狗，然后中间我们俩就聊到说，其实每一家对于猫猫狗狗 对话都差不多， 挺像的。 哎，你会发现虽然他听不懂或者他不会给你回应，但如果一开门的话，你都会说一句，比如说我们家猫猫叫兜兜嘛，你说兜兜妈妈回来了，然后你就把自己的声音捏得怪怪的。如果这个时候家里有个录音机什么之类的，或者说录像机给你摄像头给你记录一下你进来那个就是蹑手蹑脚的样子，然后就是突然可能我在同事或者在外面从来不会用这样的音调去说话， 对， 你再给我回放一下，我觉得特别羞耻。 我曾经就被录下来过 啊， 我到现在都特别害怕触怕这个看那个看到那段视频，我们家狗叫丸子， 嗯， 然后全名叫全名 全名 叫黄灵丸， 我的妈！ 然后就是叫它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会对它展现出来自己不太正常的一面，灵灵啊，然后被录下来以后特别的恐怖，而且好像在我们的心里，它猫猫狗狗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性格， 嗯， 我们会把它所有的行为强加上一个小小的人设，然后会在跟他们相处，然后以及一家人相处的时候把它带出来，甚至自己会模仿它说话。 哎，对，而且它真的是会拖慢你的生活节奏。比如我以前是一个唯效率优先的人，今天我会给自己安排好几个事儿，比如说几点到几点，然后看书，几点到几点，然后去洗澡，几点到几点收拾屋子。但有猫了以后，你会发现你跟它可能玩着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对， 你这个小时什么事儿都没有干，但是这一个小时呢，得到了身体的一个放松，大脑的一个放空，所以这就是它治愈的过程。 没错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可能慢慢随着我们的一点一点的成长，随着我们可能进入到一个社会的节奏之后呢，不像在原来那么样看所有的事情，看所有的世界都是有一点小升格的感觉，但是我们要努力把这样的一个节奏，把这样的一个弦稍微松下来哈。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非常摇摆跟舒适的一首 R&B， 来自于 Babyface Grown and Sexy。 But he don't even know your number. Got you on auto dial. Still they ain't called in a while. It's all about the clothes. He's riding his clothes. It's all about himself. Yeah. That's how he rolls. Ain't like you need a reason to believe in. Well, I got 10 for you, girl. One, because I'm grown and I'm sexy. Two, because I know much more. Three, you know I got what you're missing. Unless you give me credit for my number. Living with his mom. He only comes to you whenever he be needing something. You know he's running game on you. That's all that players do. It's all about this world. It's all that we know. It's never about you, girl. That's how we roll. Ain't like you need a reason to believe in. Well, I got 10 for you. Babyface 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唱给自己可能在自己年少的时候所喜欢的那一份爱恋的那一个人哈。然后现在自己长大了，说哎，你看我现在已经工作也不错啊，我自己也有车也有房了之类的，再一次向别人表白心意哈。而这一个战线也可以拉得很长，也可以放慢节奏哈。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最近的新单曲，摩登兄弟刘宇宁再次出手，《烟火星辰》。 孤星海携着光而来，我心若尘埃，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烟花也闪耀，给星辰未来，只要你在。烟花也盼盛开，看着你眼里光暗了下来，才笑自己活该。深爱不忍染裙摆，爱别出心裁，烟火被星辰青睐。转身才明白，心空了一块，思念已星河翻涌深海，烟花也闪耀，给星辰未来，只要你 在笑自己活该。

更喜欢等待，掌握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词海，唱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在失败。我爱，故我在。微不足满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口袋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告白，追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故我在。 每次在听的时候，其实也能让你所有的这个心绪沉下来，能够在不管什么样的天气里面稍微带来一丝丝的清凉，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慢节奏的感觉哈。收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我是王维， 我是今天来替班的静瑜。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是慢生活，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选择的歌曲的类型当中 R&B 比较多。 是的， 就是 R&B 既带一点点节奏，但是呢又可以让你在一个非常舒缓的情境之下，然后感受到这种音乐 massage 的感觉。 没错，给各位耳朵上带来一些按摩，很多时候也是给我们这一个心情带来一个小小的按摩哈。今天中午可能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正好也是大家休息的时候，如果可能这一个礼拜刚开始的时候上午的工作给你来的有一点突如其来的快节奏，借着中午的一些歌曲让各位稍微舒缓一下下哈。继续听到了一首歌，刘惜君，但跟他现在更加之这种很多独立摇滚的风格还是大相径庭的哈，更加熟悉一些的刘惜君带来的鱼的记忆。 呼吸，斟满勇气，多爱自己。 晒着暖暖阳气，忘了你心引力，城市的喧嚣里自由自在来去，在沉重的行李把它忘在原地往前进、yeah、下一站心回忆 西君，鱼的记忆，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应该会很容易忘记很多烦恼的事情，但是可能把今天早上上次刚刚交给你的一个报表忘得干干净净。 对， 哎呦，忘性大这件事情真的特别的不好。我发现人变慢了之后，脑子变慢，转得慢了之后，很容易忘记好多事情。比如昨天我们一群人去给一个另外一个朋友庆祝生日，庆祝完了到今天，我们突然想起来昨天去给人庆祝生日去了，没有给人买蛋糕。今天才突然反应过来说，天哪，因为我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大家盼这一天都盼了很久，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开开心吃了个饭，聊了一下午，然后把他送到了高铁站，今天想起来没有蛋糕。这是干了个什么，聚了个餐吗？ 哎，这有些时候这个记忆确实是，就如果跟朋友之间这种事儿忘了，那可能包括像什么给你个报表之类的忘了，这事很尴尬很难过。但有些时候也发现说，当你所有事情记性太好，记得太轻的时候，好像你那根弦就永远松不下来。因为基本上你脱离了工作，你可能到家了以后还要想着明天要干什么，昨天干了什么，今天干的这个好不好，所有的事情在你脑海当中乱转的时候，也不是什么一件好事儿。 哎，有一个惯性，对，有一个惯性，就比如经常健身的人，他如果一旦停下来的时间比较长，让他再一次开启会是一个很难的过程。 对， 我就有一次跟思萌聊天的时候，我说你如果长期不健身是什么感觉，他说怎么形容呢，就有一种巧克力化了的感觉。我好形象啊。就你知道一块一块巧克力好像腹肌，然后就化了的感觉， 摊开了散开了，是不是想让它再凝结的话呢，可能需要很强的这种动力， 它可能会结成一块，但它不一定会结成八块。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同样也是非常明快的一个吉他给你带来的一些旋律哈，来自于马野 Crabbit， 这首歌叫做词典。 多了一碗太满的盛宴，虽不算孤枕难眠，字典翻到了那页那个标点，又缺了几句美好瞬间，轻声你背影渐远，你含泪转身的街灯已熄灭，黑冷的咖啡杯脸写到了的笔尖， 已经好久没见， 你把绳索学没把悲伤轻描淡写， 过了好几个季节， 巴掌靠着烟回味过往只剩撒盐， 想再说句道别， 同一刻时间却隔着永远，占据每行每句每夜解不掉的想念和倔强，一直对着伤疤仍见血，手无寸铁，边痛边写，我在你的世界只留一点一寸一片，好在故事完结，停下无情的笔尖，下一章在人海中毁灭，互不相欠，断了的笔尖， 已经好久没见， 一本生死学没把悲伤轻描淡写， 过了好几个季节， 巴掌靠着烟回味过往只剩撒盐， 想再说句道别， 同一刻时间却隔着永远， 在爱和钱之间， 你在我的字典站 解不了的想念，却将一直对决，想把人间写手无寸铁，边痛边写。我在你的世界只留一定一寸一笔，好在故事完结，停下无情的笔尖，下一章在人海中毁灭，步步向前。你在我的字典占据每行每句每页，解不了的想念，倔强一直对决，想把人间写手无寸铁，边走边写。我在你的世界只留一点一寸一笔，好在故事完结，停下无情的笔尖，下一章在人 带来了一首词典。哎，我发现最近其实近些年，也许因为短视频平台多了，然后在小朋友的身上特别能够体会的，他们的节奏现在变得越来越快。 嗯， 当然他们的心里面的节奏我相信还是很平稳的，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但是现在在看一些比如说分身出来看一部电影，好多小朋友都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 耐心了。小朋友不看电影的，你想想你小的时候也很少看电影吧，除了是学校组织的这种。 我小时候看的还算是多的。 哎，我真的是从高中了以后才开始自己找电影去看，然后比如说什么豆瓣前一百名，什么世界经典电影啊， 没错。 到小的时候真的是看不进去，我可能看动画片比较多，但现在的小朋友真的他们就在追番。然后有一天看到我一个朋友非常认真的跟我的侄子两个人在聊番剧，然后说这个番怎么样，哎，我推荐你一个更好看的，我觉得这个不太行，我就好像在听天书，就是完全不知道他们 在 聊什 么世界啊。 对， 他们的一个词典里面的所有词， 我就很想冲进去跟他们说《觉醒年代》了解一下，这是我今年唯一追完的一部剧。 我带着我的小侄子试图带他看《侏罗纪公园》， 嗯， 这是小时候在去电影院看的一个给我印象深刻并且觉得好看的一个电影。 嗯， 我觉得，而且当时看的时候，我算了一下，跟他同龄，在九岁的时候，我说咱们一起看吧，这是姑父小时候最爱看的。小朋友看了，可能前边也就是个十分钟， 嗯， 问了我一句"恐龙在哪儿呢"，十分钟没看见恐龙，他就已经彻底绝望了，接着自己又追番去了。 啊，现在都已经剪到非常快节奏的，基本上都是一分钟以内，你就要了解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嗯， 短平快成为了一种习惯以后，所以谁来解救一下这些小朋友们他们的快餐文化呢？ 慢慢长大一点吧，接触一点更多的电影。如果各位想要去拖慢节奏，建议各位可以看一点长的电影，其实对于你来说是很好的一个解闲的一个作用。昨天晚上看了一个经典的电影，叫做一级恐惧 Primal Fear， 130分钟，想要去放松放慢节奏，那个电影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阿四带来的预谋邂逅。 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操劳，哦，另一半苦思冥想的盘算，怎样才最自然，最恰到好处的爱，小姐飞的孤单，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却总在彼岸，已经习惯放弃对缘分的期盼，只靠老天，不如自己勇敢消除胆，苦思冥想的盘算，怎样才最自然，最恰到好处的爱，让 阿肆的一首《预谋邂逅》，同样也是给人带来一种小小的阳光的感觉哈。今天跟各位来共同聊一聊，就是节奏生活在当中要慢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然后之前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去留言，然后刚才我们聊到小宠物的时候，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养猫也是特别的治愈的。 对， 然后有些时候会有给你王之蔑视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哎，就是刚刚的时候王威还在问我说你们家猫粘人吗，我说、哎、嗯，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就是猫大家都知道它很吊系，就是如果你不搭理它的时候它会跑到你旁边很近的地方握着、然后只会主动过来蹭蹭你，但你伸手的一瞬间它就会立马摊开巴掌远。 没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感觉自己可能在两性关系方面或者说谈恋爱方面缺少一些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习的知识的话，你不妨观察一下猫咪啊，可以跟它学到很多哦。 哎，看看它是平时怎么拒绝你的接触的，你应该跟它怎么样去相处也是一种小小的魔力。 撩完就跑。 提到猫的这个性格你又会想起谁啊，王力宏，此刻你心里想起谁。 的旁边他幻想着新球鞋点着别人的肩不发言，在两平租来的房间三分钟就能实现，他许愿学费能轻一点，但明天想你习惯循环今天，谁会给你安慰 安慰，了解 了解 当觉得伤悲， 哦，此刻你心里想起谁，谁会陪你 流泪 流眼泪 面对

忘记第一次那 why we kiss， 接受你的脸红让我没了定力。How do you feeling baby have to meet， 像是陌生人但多么熟悉。 请预先穿好你的眼睛，让我继续说把你认真听。这份爱需要详细签名，抛弃掉犹豫或只想肯定。怕体内多巴胺活跃，怕我会突然记不起作业，怕不能再和你吹晚风，又怕嘴里的话突然没有逻辑，怕这首歌你不能听闻，怕你会掉眼泪让我心疼。你保护世界让我保护你，让我画出几天上最闪的一个星辰。 天天的飞雪里，每个不安的夜里，青春拥挤地铁里，炙热的拥抱你，用粉色的笔写你，要为你爱到绝地，一切都是因为你，那是你。有机会望着你的脸，直到忘记了时间，直到忘记我与银河隔多远。滚烫的雨声只为你，一把吉他和刷不完的和弦。你是我最浪漫的梦里那洒满了星星的夜，这心却不再孤独，我发觉除了你以外，再也没人能划破这香烟。 Piggy， 小猪啊，带来的脸红对接处。顺道理就是正午有星光，就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个半段哈。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来听完的静瑜。 哎，今天在节目里面其实就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节奏能够把所有的大家在周一的时候这种心情拉得稍微慢一点，然后后来发现说拉着拉着自己到这个点开始有点困了。 困我刚刚说点场外信息啊，王威在我旁边给自己的那个就是太阳穴上点了点清凉油， 对 强力唤醒。 真的是， 其实中午这个点到了大家午休的时候，而且吃完饭之后肯定会有饱困嘛，啊，稍微休息一下给自己放放松，然后下午还有工作要继续。今天毕竟是周一，很多朋友应该是刚领了任务吧。 没错哈，其实这样的一个天气其实适合放松，但是到下午这个稍微节奏还是要稍微拉得快一点点哈，继续带来这样的一点强节奏带着电子跟合成器的声音，希望各位能够不用太用力的把你唤醒一些哈。来自于 Roosevelt 这首歌曲叫做 Shadows。 是德国的一支乐团，叫做 Roosevelt 罗斯福哈。然后这样的一首歌，在里面带了很多的合成器，属于他们在德国过来的一点点小小的气质哈。 嗯，怎么办呢？虽然说你要把节奏稍微拉快一点，但我现在很想跟你借一下清凉油，因为它节奏比较相对 来 讲统一， 来来 比较 对 就是会一个节奏打下来之后，你会一直觉得说好像有一点困，被带入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睡觉的环境当中， 小小的一个循环，小小的一个梦境的感觉哈。 嗯。 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看来以后啊，甭管什么样的天气，让大家再醒醒神，应该最后一个半个小时再稍微节奏快一点哈。继续先听到是今天我们一贯性给各位带来一点更加舒适的歌曲，来自于魏恩家你不在。 你属于我更属于你，只爱的独角戏，或者你是否像我一样，不顾一句句你先心抛出了1, 2, 3 想要的不只是你在这里陪我的雨滴，看完所有风景，我勇敢地全部倾尽，只限于我自己，你属于我更属于你，最爱的独角戏，或者你是否像我一样，不顾一句句你先心抛出了 在哈，现在要稍微醒一醒神了哈，不然下午点名的时候你不在，问题就大了。今天其实在周一的时候呢，赶上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依旧还是希望各位能够稍微把自己心情放松一点，因为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又要见证到的就是连续的这样的一个阴雨跟阵雨的天气了。 嗯， 每天可能出门的时候呢，都会在路上比较的拥堵，然后会遇到不一样的一些路况，可能会打乱我们本来预想的一个生活节奏。 对， 所以也是希望今天先调整好心态之后，未来我们可能会有更多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应对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也是新歌 BY2 这边两姐妹再次带来一首歌曲，叫做对位，当然也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了。 后彩虹也是晴朗，爱是月亮轻轻靠着窗，融月的光把梦点亮，爱是愿意突发奇想，像颗糖像块糖无畏难忘，灯还想唱，谁规定标准爱情模样，我们要自己原创，相爱去抵抗，我要是过了孤独 幻想，也是把幻想堆成墙，爱是不断找到宝藏，爱是去飞幻想象，爱也是用了枪为了你不打烊，爱是做安全感，谁在谈爱的犯规立场，我们在相爱中眼睛到心跳都很相仿，眼底的笑意不能忘，让相爱的纷纷成空荡，我们还要像飞燕悄悄插秧歌，这爱情的旋律一响，我们就一起唱，自己来鼓掌，我们就靠着墙 BY2 这首对位哈，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礼拜当中呢，我们继续能够保持好心情哈，在未来这几天阴雨天气里面一定要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好啦，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也希望各位今天下午能够工作当中一切顺利，保持一颗平和的心态哈，开启全新的一周。感谢静瑜来代班， 谢谢，明天我还是会过来 明天我们继续好不好，明天我们也稍微再调整一下歌曲的节奏，给各位带来更欢快一点的节奏，祝各位今天一天能够一切顺利。接下来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们就明天再见了，各位拜拜 拜拜。 是我改变了，下载书本加上册，欢乐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在触摸，我心里藏了好久那最柔软的角落，请好友第一张照片，不太敢亲密的，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太多感触已不同了，世界变了，还是我改变了，夹在书本这相册，欢乐的照片让我变什么，太久太久，是否过了太久，忘了忘了，开始的开始的，喝醉了，小河边唱着歌，永远爱你是我说过，没有没有，再没谁能拥有像你像我，哭和笑都懂得再触摸，我心底藏了好久那最柔软，开始怎么开始的，喝醉了。